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主日，感谢你赐给我们主日圣徒可以一起团契、一起敬拜的恩典。求你祝福我们，求你祝福我们，从一开始到末了，帮助我们就守主日，守为你的圣日。求你带领我们主日学的时间，祷告奉主的圣名求。OK， 今天是耶稣的祷告第15章。今天的经文是约翰福音17章13节，耶稣为门徒们有喜乐而祈求。约翰福音17章13节，现在我往你那里去，我还在世上说这话，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在126页，马克琼斯提到，若非基督向他的父祈求，门徒就毫无喜乐可言。这是延续一贯的逻辑，若基督不求，我们就不得着。凡我们所有的是基督先为我们求的，包括我们的喜乐。这边有一句翻译问题，在这126页的第二句话，我不知道你们读这个的时候懂不懂这句话到底在讲什么。耶稣祈求让他们的门，让他的门徒认识足以代替救主维系他们使命的真理。还是你们都没有读到这句话，没有人注意这句话。OK， 这个不是我原来的翻译，我原来的翻译是在约翰福音17章13节，耶稣为了他的门徒认识真理祷告，而救主托付门徒们的使命即建立在这个真理之上。Anyway， 我觉得我的翻译至少也许不是很精简，但是至少有意思。我真的读不懂他原这书里面的翻译。基本上的意思就是，耶稣是为了他的门徒能够认识真理而祷告，而这个真理或者耶稣托付给门徒们的使命也建立在这个门徒要认识的真理之上。大概就是这个意思。OK， 也提到现在这个祷告，当然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17章是耶稣升天之前，上十字架、死、复活、升天之前的祷告。但耶稣为他的门徒们，心里充满他的喜乐而祷告，而这个祷告的实现或者应许要等到他升天之后才会实现，因为耶稣为他们所求的这个知识要等到耶稣升天之后，他们才能够更全面的明白耶稣到底讲的是什么，或者他们听到并不懂，他们要等到耶稣上十字架死了三天之后复活，留在地上40天，升天之后他们才完整的明白，哦，原来他之前与我们讲的，哦，我们想起他原来之前跟我们讲的是这个的意思。 OK， 在约翰福音15章9到11节，耶稣在之前就有提到门徒们要拥有他的喜乐，是在约翰福音15章，就是葡萄树，我是真葡萄树的那段经文里面讲，在那里就很明显的，他教导说，他自己的喜乐、基督的喜乐与门徒的喜乐是有分不开的关系的，所以我们可以问，什么是基督的喜乐？在约翰福音15章9到11节那边讲说， 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且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 OK， 你们觉得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什么是在这里他所说的我的喜乐，就是耶稣他自己的喜乐指的是什么？应该很明显的跟遵守他父的命令有关系。 OK， 如果他遵守他父的命令，他就常留在他父的爱里面。在前面一节这个的对比是，若门徒们遵守他的命令，也常留在他的爱里面。所以在下一节当他提到他的喜乐，而且门徒们要有他的喜乐，而且门徒们的喜乐也要得到满足，应该是跟上一节经文有平行的关系。如果耶稣的喜乐与他遵守他父的命令，因而留在他父的爱里面有关系，那么门徒们的喜乐也必然是因为他们遵守他们主的命令而留在主的爱里面有关系。 OK， 所以在这边也提到在127页，当然我们明白约翰福音15章真葡萄树，就是枝子要与葡萄树连结，枝子任何枝子离开了树就什么也不能做，所以约翰福音15章是很明显的与基督联合的一段经文。在与基督联合的处境之下，门徒们的顺服和门徒们的喜乐有紧密的关系。我在教材里面有提到有问，那这又有什么关系？与基督联合顺服基督，有基督的喜乐，你们觉得有什么样的关系？这问题其实就是基督徒的顺服都是，就像我们在读 Ferguson 的那本圣灵论里面来讲，我们所有的所领受属灵的福气都是在与基督联合的这个大结构，或者这个处境，或者这个范畴之下所领受的。如果我说我们所领的所有的属灵恩典，其中包括顺服，这对在座的心服弟兄姐妹听起来会很奇怪吗？如果我说顺服我们的主是我们领受的恩典，这句话会很奇怪吗？或你觉得我的意思是什么？顺服不是我们做的事吗？不是是出于我们的吗？为什么会说这是恩典？恩典就是不是出于我们的，是来自于上帝的。有没有人要解释？或者Yes， 很基本的概念，我们的顺服这是我们所做的，上帝也会悦纳我们的顺服，不是说我们的顺服本身有什么价值，而是因为我们是与基督联合，与基督联合必然是有基督的灵在我们心中工作。我们是借着 Ferguson 讲提出在圣经里面处处都凸显的，尤其新约圣经里面凸显概念，我们是与基督联合，这就代表我们是在基督的灵或者圣灵里面与基督联合。 So 如果我们有顺服，我们有能力顺服，我们愿意顺服，我们的意愿，我们的能力，全部都是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乃是圣灵赐予我们的，乃是基于我们是与真葡萄树联合，我们是主的肢体。这样的顺服，换另外一句，或换另外一个用词来说，是什么？如果要说属灵的恩典，我们有领受属灵的恩典，你可以用一些神学的范畴来说，有儿女的名分，有有效的呼召，有因信称义，有成圣，当然最终有得荣耀。那你觉得顺服会归在哪一个范畴之下？得儿女的名分吗？嗯，得荣耀吗？我觉得最自然的那个范畴就是在成圣 ，right？ 我们成圣是关乎我们的行为 ，right？ 我们是因信称义，跟我们的作为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成圣则与我们的行为有关系，而我们的行为在成圣的这个范畴之中的行为，也会得到上帝的赞许。那成圣换另外一个用词来说，不外乎就是顺服。成圣就是顺服上帝的旨意，或上帝的律法，或者越来越有基督的样式。我们的成圣，我们的 obedience， 我们的 imitation of Christ， 效法基督等等，这个都是恩典。虽然是我们做的，但都是恩典，所以与基督联合顺服和我们喜乐是有紧密的关系，就是大概就是这个概念。这一切都是出于我们的主，来自我们的主，虽然我们必须要做，可是都是在与基督联合，有圣灵的这个大结构之下所发生的事情。Okay. 因此真正的喜乐是来自基督，在127页的第二段。有没有人要解释这句话什么意思，或对你来说这句话什么意思？这是我们最近也有在讲到之中提到概念，有很多东西字面上什么人都能够做，但是真正的得到这个或者能做这些事的是唯有基督徒才能做。在这里也是同样的概念，你没有与基督联合，你不信耶稣，你不认识他，你不是他的门徒，其实你没有真正的喜乐，你不可能有真正的喜乐。这什么意思？其实在127页第二段，马克琼斯有帮我们回答。你觉得他在这里讲，他说如果没有耶稣这个人的存在，世界上从来没有耶稣的话，就没有真正的喜乐可言。所以我们基督徒知道他在讲什么，为什么就没有喜乐可言？Yeah, 基本上就是如果没有主耶稣，没有世人的救主，我们就没有救恩，我们每一个人都死在罪恶和过犯之中，我们是没有上帝，不认识上帝，没有盼望，自然也没有真正喜乐的人，就是这个概念。Okay. 今天我看到我们的这个教材好像有很多错字。127页，你们教材是不是讲喜乐的喜乐？应该是基督的喜乐，对不 对不起，基督的喜乐。所以这边提到，喜乐是一个圣徒蒙拣选的印证和果效。当我们也知道这是圣灵所结出的果子，唯有基督徒才有的。如果你有这真正的喜乐，你就知道你不只领受这个属灵的恩典，你也领受一切属灵的恩典。真正的顺服也必然有喜乐。OK。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应该从第四节开始念，那边保罗写信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圣徒，被神所爱的弟兄啊，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是在乎言语，乃是在乎全能与圣灵，并且充足的信心，第六节，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这是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你们在大难之中却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你在这里再次的看到效法，刚刚讲到另外一个用词就是顺服，顺服与喜乐有分不开的关系。在这里我们特别注意到这个喜乐，为什么我们刚刚特别讲说是只有基督徒才有的，你没有基督你不可能有这样的喜乐，因为怎么会有在大难之中仍然有喜乐？ Right? 困苦、困难和喜乐，这个字眼定义上就是互相抵触的概念。对世人来说，如果你没有与基督联合，你没有那永生的盼望，你不知道你自己有永生，那你在世上所经历的一切事之中，你要不然就是完全不知道状况，要不然就是你完全没有喜乐，你没有永生的喜乐，那个就是有点你是很白目，自欺欺人，因为你完全不知道你最后的结局是如何。但是如果你有这永生的盼望，你有主耶稣基督。确实我们中间我想都可以做见证，在大患难之中仍然有喜乐，这个跟世人的喜乐是完全不一样的。在127页，马克琼斯也提到一个事实，就是基督如果他有喜乐，他说他的喜乐之必然也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因为圣灵是在基督身上形影不离的伴侣，总是在他的身上工作，从在他母亲的腹中一直到他死在十字架上都是如此。因为他是一个真实的人， okay? 如果他是真实的人，就是有圣灵在他的灵魂上工作的人，本来就应该有圣灵在他身上工作的人。经文中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是常经忧患的人、right? 但是我们也不应该忽略他常经忧患，但是他也从来不缺乏喜乐。这个是不是在认识基督那本书里面有提到基督，有是不是有一章特别是讲基督的喜乐，有哈，对对对。如果基督是如此，我们也一样。我们不是像世人经历顺遂的时候我们就快乐，不顺遂的时候我们就毫无喜乐可言。我们因为我们有那永生的盼望，因为我们得到救恩，因为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所以就算在这个世界上你会经过死荫的幽谷，你会有高有低，但是你是基督徒，你就总不缺乏喜乐，因为你有圣灵在你心中工作，因为你有圣灵在你心中提醒你那永生的盼望，提醒你你的主是谁，所以你不可能在任何情况之下，你不可能没有喜乐。所以有的时候在教会里面，有些教会里面我会听到 那种喜乐是排除完全，那个喜乐概念是完全跟受苦，或者完全没有空间容纳苦难或者困苦的那一种喜乐，不是圣经里面的喜乐，也不是我们主所应许我们的喜乐。还记得我们的主是带着喜乐上十字架 right? 希伯来书12章第二节 okay, 连在十字架上我们的主都不乏喜乐，就算他眼睛看不到的时候，身体经历不到的时候，他仍然有上帝的应许，你必不叫我的，你必不撇我的灵魂在阴间，你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Okay, 所以他不可能没有喜乐，就算在十字架上，那我们也是。所以那种只要喜乐，那喜乐完全与苦难抵触的，排除苦难，忽略苦难，或者不愿意讲苦难，那个你可以说那是过分发达的末世论。过分发达的末世论就是在把最后才会发生的事想要提前就在今世实现，在最后我们才有永远的福乐，才会抹去我们的眼泪，不再有痛苦，但不是在今世 right? 所以如果你要有那种喜乐，就是你是我们会说，如果你以后听到人说过分发达的末世论，就是指这个，或者俗人讲的是过分正面积极的，过分积极的正面思想，或者就是成功神学，那是另一个福音，没有苦难的福音。所以这边再次提到遵守他父的命令，长留在父的爱里面，就是基督的喜乐。而他的父赐给基督一条特别只有他才能守也需要守的命令，就是什么？他要舍去他的生命，他要为父所赐给他的人舍去他的生命，他必须遵守这个命令，舍去他自己的生命，他就常留在他父的爱里面，他就常有喜乐。马克琼斯在这边提到一个神学的概念，在129页吧，他说这边所讲到基督的喜乐，而我们也可有份于的这个喜乐，就是他的喜乐在我们里面，叫我们的喜乐也得到满足，并不是所谓的 divine blessedness, 就是上帝本性的福乐。我们说上帝他是自给自足，他不缺乏任何事情，他就是那个 blessedness, 就是永远的福乐。So, 当然耶稣基督是上帝，他拥有这永远的福乐，但是在这边所讲的是关乎他因为顺服而有的喜乐，也是我们可有份的喜乐。那这个喜乐就像他之前所讲的荣耀，还有父的要赐给他父的名，就不是他本质或者本性或者永恒之中的荣耀或者名，或者在这里喜乐，大概是这个概念。这个有没有问题？大家？马克琼斯说，我们根本我们是受造物，按照改革中神学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受造的或者有限的，凡受造的即有限，唯独那造物主，唯独上帝是无限的，有限的无法涵盖挂括包含那无限的。 So, 按照这个原则，我们是无法领受，我们是无法有份于那上帝本质永远的福乐。这个跟我们以后享受的上帝的福乐就有关系了。所以我们总是会说，我们以后享受的那荣福直观，就是我们享受的那个荣福直观，我们所看见的，在基督面上看见上帝的荣耀，那仍然是经过基督中保的荣耀，并不是我们直接领受荣耀，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承受那直接上帝本质的荣耀，因为我们就是受造物。 这个跟我们是本来是有罪的人有关，但更关乎不只是我们是有罪，更关乎我们是有限的受造物。就算我们无罪，我们也没有办法直接领受或者观看上帝的荣耀或上帝的喜乐。OK， 到这里，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郑姐 ，OK 吗？ 我是刚想到，那时候亚当他不是也是直接面对上 帝 ？Yes。 那他跟我们是受造物，所以就有区别。 圣经没有给我们。圣经给我们其实仔细看，我觉得有蛮多的线索。亚当在伊甸园里面是与上帝有连结与团契的。上帝那用泥人化的叙述，好像是在可以在园子里走来走去，以至于当亚当犯罪的时候，他需要寻找或者问说：“亚当，你在哪里？”意思就是亚当还没有犯罪之前，他和上帝是有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直接的荣耀和团契。但是我们也不应该以为就是按照圣经一贯的启示，就是亚当他可以直接好像上帝就变成一个肉眼可以看得见的，他仍然是他仍然是借着圣灵与上帝有直接的团契。因此我们在这里会提到，我有时候都会很好奇，如果说有第一次第二次来新福的弟兄姐妹在这里听到，你们应该都已经听习惯了，譬如说讲到基督的祷告，基督是借着他的祷告，如果他是真正的祷告，那他必然是按照圣灵的能力在圣灵里向他的父祷告。那基督之所以可以胜过在第二个园子里的试探，是因为他常常警醒，他常常祷告，他就不落入试探。所以那个很明显相对的是第一个园子里面的亚当的问题就是他没有祷告，他没有依靠圣灵，他反而依靠他自己的眼目做出判断，看什么是好的就伸手拿出那树上的果子。所以你们听到这个应该已经很习惯，因为你们的预设是上帝创造人，就算在人堕落之前用意就是要与人有团契与连结，而这是必然是在他的圣灵里面所成就的。创世纪二章第七节，像他吹了一口气，他就成了活的灵。我们通常会认为说，那个就是人的本性就是要在圣灵里面与上帝团契。所以你们听到这个不会觉得，哦，亚当没有祷告，没有依靠圣灵，因此他堕落。可是如果你没有这个概念，没有这个，你第一次听到这你会说亚当圣灵他祷告有点 anyway OK， 但这不是我自己的见解，这是改革中神学家的见解，我们的先贤们 Torrington 欧文古德温这些神学家他们的见解。 OK， 我在他们里面的喜乐，我是指基督，我在他们里面的喜乐，第129页。这边提到，如果我们的确有份于基督的喜乐，但这喜乐不是就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好像我们就接下了一个哪一天哦，灌下来，然后我就觉得很嗨。这边有提到，如果门徒们要领受他的喜乐，是唯有透过上帝指定的方法才有可能。OK， 例如接下来他就讲什么方法？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喜乐可以得满足。OK， 这段马克琼是在讲什么？什么是上帝指定的方法？我们在这边用的另外一个时常每次都会提到叫什么？恩典的媒介，获取恩典的手段 ，means of grace。上帝赐给我们恩典，但是他也利益要 属于他的人使用恩典的媒介，才能够领取恩典。恩典是白白赐给我们的，而我们是必须要使用按照上帝所指定的手段或者方式领受恩典。所以下一个例子就是什么？马克琼在这里举出的例子是什么？祷告嘛，祷告就是一个我们最常提到的恩典媒介。你不求就不得着。OK， 是赐给你的，但是你必须求。若不求，你就不得着。你没有使用这恩典的媒介。喜乐也是一样，我们必须求，我们必须要使用他所赐给我们的恩典媒介。这边有提到，当我们都很熟悉在腓立比书里面，保罗命令腓立比人，你们要喜乐。这个对非基督徒来说，总是会，你们要喜乐是什么意思？然后我觉得很多基督徒会把这句话用在，好像就是一个很好用的，可以鼓励所有人的，好像很激励的名言。但是这句话只对基督徒有用，因为只有基督徒才能够顺服主的命令，有喜乐。Why？ 因为唯有基督徒有圣灵，因为唯有基督徒才能够依靠圣灵使用主所赐给我们的恩典媒介，领受这个恩典等等这个概念。所以腓立比书有好几句话就时常会，我靠着那赐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行。所以很多人都会，当我最喜欢的球员有时候也会把那句话写在他的球鞋上面。虽然他是基督徒，但是我会觉得他那个是有点滥用那句话的意思。Okay. Thomas Watson， 我们最近时常引用，今天讲到也会引用。Thomas Watson 说，信仰不应该是郁郁寡欢，信仰会带来喜乐。确实，我曾经听过一位某位行叉会张叉叉牧师的讲道，他说：“你们干嘛？反正那个人讲道每次都这样，你们干嘛把基督教搞得那么清寒啊？基督教没有那么清寒。你看我们的主也吃也喝，他也是很快乐的人。OK， 当然接下来他讲的话就是胡说八道，但是他这句话，如果你就这句话来说 ，Yes， 我们的主的确是有喜乐的人，他喜欢与人团契。”他喜欢到人的家中做人的客人。 OK， anyway， 如果说你们要喜乐，这是一条命令，这是我们的主他自己也遵守的命令。凡我们遵守，凡他要求我们遵守命令，他自己都先遵守，这是另外一个原则。在腓立比书四章四到九节那里，如果你看他整段，他先说你们要喜乐，你们要喜乐，然后他又有提到，保罗又有提到，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来使用恩典媒介，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然后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面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然后你们在我们身上所学习、所领受、所听见、所看，这些是你们要去行，这是你们要做的。若你们如此行，赐平安的上帝就必与你们同在。所以，我们喜乐对我们来说不应该是很抽象的概念，跟顺服有关，跟我们的作为有关，并不是我们的作为赚取喜乐，而是我们的作为或者我们的顺服是我们上帝指定我们有喜乐的手段或者方式。 OK， Mark Jones 又提到，基督他不是一个吝啬的主，他为我们祈求，要我们分享他的喜乐。 OK，而喜乐是圣灵所结出的果子，因此我们有责任要使用一切的恩典媒介，因此我们有责任要顺服，以致 得着喜乐，而我们也，如果你是基督徒，也必然喜乐。Manton 好像今天的讲道也会引用他130页那边，他讲到 Thomas 斯曼顿指出，基督徒很可悲的是没有使用这一切恩典的媒介，上帝所指定的方法使用或者运用喜乐，或者叫自己快乐，活得快乐一点。Why？ 你就顺服啊，为什么不顺服？你就使用恩典媒介啊，为什么不使用？基督徒最大的问题就是，我觉得有很多问题，但是不使用明明摆在眼前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很简单，很例行公事的方法。我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是不是太简单了，太例行公事了，那个没有用，祷告没有用，聚会没有用，团契没有用，听到有什么用，读圣经有什么用。So Manton 在这句话这是在130页倒数第二段，他这一段的意思就是，如果你不使用上帝所赐给你的，之前马克琼斯提到的那个手段或者方法叫自己喜乐，如果你不顺服，你不使用他所制定的一切的 ordinance， 他的设立的恩典媒介，你不只是叫自己忧愁，你不只是失去喜乐，你也叫圣灵担忧，你其实就是抗拒那来自保惠师的安慰。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喜乐，这就是我们的身份。OK， 我们不仅不喜乐，就是不顺服。我们也可以说反过来说，如果我们不顺服，必不喜乐。这样，不喜乐本身就是一个不顺服。可是你为什么会不喜乐？因为你没有使用，你没有遵守他的命令，你没有使用他赐给你一切的恩典媒介，你没有使用 Mantle， 没有使用他的恩典，你自然也不会喜乐。所以我们也应该问，如果你不信耶稣，你还不认识他，你跟他没有关系，你有什么好乐的？你真的应该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就死了，你的喜乐顶多也就不过如此，今朝有酒今朝醉。 OK，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很高兴在今天在这里看到大家。我本来不应该在这里出现今天。我的意思是，我们在来的路上，有一部车在我们前面，就在高速公路这样开一开，然后就这样卡到旁边，卡就在我们前面这样，砰！幸好早上那个车没有很多，所以它没有泼到其他车。OK， 好，有没有什么其他问题？OK， 我请郑姐，你带我们做结束祷告好吗？OK， 好。 今天多感谢你，吃下早餐。 下确立我们的喜乐乃是来自你是你的儿子主耶稣基督，也让我们知道我们要透过恩典媒介喜乐，我们更应加要确立我们团契也要喜乐。我们并不是生活在罪恶患当中，因为我们与基督联合，所以我们必然喜乐。感谢你今天赐下这段时间，也求你保守我们待会的主日时间，主日的敬拜都交托在你手中。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